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56集，徘徊不去。展昭似乎终于找到了要找的船，和白玉堂一起登上甲板。白玉堂向四周围看了看，发现船上是没人，不过船舱却用多重锁链锁住了，船板也有些破旧，似乎很久没有出海了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寻找了一下没有进去的地方，于是展昭伸手捏住那锁链看了看，运内力轻轻一拍，啪嗒一声，锁链被拧开了个豁口。展昭将锁链掰开，白玉堂伸手推了推后面的船舱门，向一边推开了。白玉堂转身进去，展昭也跟了进去，顺便回手又将那掰开的锁链勾上，关上了门，不仔细看应该发现不了。船舱里光线昏暗，只有从船板缝隙里透进来的几丝光亮而已。展昭和白玉堂走进船舱，就看到一层通往下边的楼梯，楼下有人的气息，应该只有一个人。两人往楼下走，入眼的竟然是一间牢房，牢房里蜷缩着一个人，看着衣服很熟悉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是太学的学袍。两人走到牢房门口，展昭轻轻拍了拍牢房的门，门里的人动了动，似乎是醒了，随后那人缓缓地回头看了一眼，这人蓬头垢面的，头发凌乱，展昭和白玉堂看不清楚他的长相，但是那人回头盯着牢门口看了一会儿之后，突然一翻身，大概是起得太急了，他直接从石床上滚了下来，滚到稻草堆里挣扎着起来，扑倒了牢房门口，抓着房门喊： 展大人，展大人，救救我！ 展昭蹲下，定睛仔细看，除掉有些肮脏的外貌，这应该是个少年，看着和包岩他们差不多大，一身太学的学袍。展昭和白玉堂不禁想到了一个人。 你是？ 我是石业，展大人救命啊！ 展昭虽然不认识石业，但是开封府的人大多认识展昭，石业认识他也不奇怪。白玉堂拽了拽牢门的锁链，哗啦一声，锁链被他用内力震断。展昭将牢门打开，进去将石业扶起来。 我们到处找您，怎么会在这里啊？ 我是被抓来的，都是我傻，为了救月儿试什么阴阳殿，我找到阴阳风水汇聚之所之后，就用了阴阳殿的口诀，等我进入大门，没找到什么进入阴阳殿的方法，到这突然出来两个黑衣人，帮我点了穴带到这里。我在这儿被关了好久，每天晚上有人给我送饭，但除此之外就没人来了。我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嗓子都要喊哑了，但就是没有人来。 展昭和白玉堂看了看四周围，这里船壁很厚实，而且内部中空，外边环境又嘈杂，石业在这儿呼救，可不就没人能听见了吗？展昭和白玉堂将石业带走，就一定会打草惊蛇，但是总不能把他留在这儿。看他这样子，估计已经受够了，而且也的确有重要的事情想问他。到了船外，展昭左右看了看，随后伸手打了个响指。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着展昭：“ 妈，你干嘛呢？” 展昭连着打了两个响指，摸下巴。 哦，果然只有赵普才有效啊。 哦，你是想找隐卫来假扮实业啊？ 嗯，最好是多几个隐卫在附近埋伏，然后让黑影呢化妆成实业的样子，对方留下实业肯定有什么用处，而且王峰那边始终没什么证据，这可能是唯一人赃并获的机会。 那你先带着他回去，我在这里看着，如果有人来，我想法子把人引开。 你就远远的等着。 展昭有一点点担心， 白玉堂见展昭犹豫，就拍了拍他肩膀。 不用担心。 哦，那你小心点，不要冒险。 嗯。 展昭带着石业赶紧回开封，经过路口的时候看到天尊和阴侯都在，他倒是也稍微放心了些，赶紧去找黑影。放下展昭和白玉堂分头行动不说，且说去了刑部调查的赵普和庞太师，赵普在司同的书房看着卷宗，没一会儿太师跑进来了。 王爷， 打听到了？ 打听到了，大概是两年前开始，陆续有一些人丢失，当然了，比较频繁就是从今年开始的。 两年前？ 两年前，朝廷加强了开封一带的巡逻，特别是一些流浪的人和乞丐，也进行了一些统计。因为两年前有一个乞儿不见了，他的同伴到开封府报案，那时候展昭刚到开封府，他将整个开封府都掀过来了，没找到人，也没找到尸体。于是他开始打听，还有没有别的乞儿不见。 的确像是展昭的风格。 他这一打听，发现乞儿和流浪汉大多无人关心，就算丢了也没人知道。于是包拯就想了个法子，一方面加强了皇城之中巡逻的人数和频率，另一方面流浪人员到了开封之后可到粥铺登记，因为时常可以得到免费的食物和衣服，所以大多数无家可归的人都会去，一来二去认识的人多了，彼此也有个照顾，如果有什么人太久没去，看登记的册子就能查到。 你怀疑本来对方是用的无家可归的人，但是后来开封府管得太紧，于是转向刑部，刑部的犯人脱离了开封府的管制，又多是无情人的重犯，甚至是死刑犯，对方相当小心啊。 我大致统计了一下，到目前为止所有丢失的犯人总共加起来有40多个。 太师别看一副草包样子，办事还是不含糊的，赵普闻言忍不住皱眉。 那么多？ 嗯，还不算死刑犯被调包的，那个不好统计。而那天被阴侯拍扁的尸体正好也是30多具。 再加上之前丢失的乞儿，是不是还有一些人下落不明？ 嗯，至少还有20个人。 那么多活人去哪儿了呢？ 我找昊天楼的人打探了一下，燕凤儿当年喜欢什么人被逼死是假的，那女的是失踪了。 这都能查到？ 嘿嘿嘿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 赵普失笑点了点头，等着他继续说。 燕凤儿的确是喜欢上了一个富家子，那小子跟他处得挺不错的，他也没有要做人家正房的心思，不过倒是真的一腔真心都给人家了。可那公子爷有一天从昊天楼离开之后就再也不来了。后来燕凤儿碰巧在路上碰到他，上前跟他说话，那位公子竟然不认识他了。燕凤儿当时以为那男的是怕他坏了他的名声，所以佯装不认识，回去之后唉声叹气了好一阵子。这事儿昊天楼不少人都知道，好些人都劝他说，这年头那些富家公子怎么会拿他们这些烟花女子的真心当回事儿？不过燕凤儿似乎对这事儿始终耿耿于怀，他总觉得那公子好像是真的不记得他了，变了一个人似的。这事情发生了2天后，燕凤儿就不见了。 这么蹊跷？ 然后昊天楼几个打扫的下人说，公主好似是喜欢念经焚香，每次从公主居住的东跨院都要送出好多香灰来，那天收香灰的人送回来一只簪子，说是在香灰里的，看着挺名贵，不知道是不是公主丢了的。那下人看了看，发现那簪子是燕凤儿的，联想到燕凤儿失踪，下人吓得也不敢声张，生怕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丢了性命，于是那簪子他就倒手卖了， 老夫找玉铺的人打听了一下，那玉簪和老包后来从庙里找到的那只簪子是一样的。玉铺掌柜的说，那簪子后来被偷了。 香灰？ 听说量很大。 一个人烧香能有这么多香灰啊？ 那些收香灰的说，真的跟一座庙的量差不多了。我让那些弄香灰的折腾了些出来，他们说昊天楼的香灰掺进去了好多炭灰和骨粉，直接撒地里做肥料了。 该不会是炼药的药渣吧？ 老夫也这么想，所以叫人到收香灰做肥料的老农家里去找了找，已经送去给公孙先生查验了。 赵普笑了，拍了拍庞太师滚滚的肚皮，点头称赞， 太师果然能干啊。 嘿嘿嘿嘿。 太学里，邹良和林业火听几位夫子讲课听得头晕目眩，终于熬到下课了，揉着昏昏沉沉的脑袋走了出来。 不行了，下午一定要逃课。 邹良也揉眉心，他是睡得挺好。包岩倒是精神奕奕，回头想问问庞玉上哪儿吃饭，却找不见他了。三人左右望了望，就见后头庞玉正和蓝少天聊着呢。蓝少天平时怪里怪气的，所以会跟他靠近的学生很少，庞玉这会儿不知道和他说什么呢。包岩等人凑上去听，就听蓝少天正说些奇怪的话。 那黑影一直不肯走。 什么黑影？ 就在那座小楼里，有个冤魂始终不肯离去。 蓝少天忽然伸手指了指远处那所之前黑衣人出没的阁楼，众人都下意识地望向那座小楼。蓝少天对几人伸出一根手指头晃了晃， 他心意已决，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，不要轻易招惹他，切记切记啊。 说完，蓝少天晃晃悠悠地走了，留下众人对着那座阁楼发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